Anyway， 今晚我哋講嘅咧就係講台灣嘅阿健，可唔可以 show 張嘢出嚟啊？嗱，咁叫2020就闰四月，呢個闰四月即係橫跨即係呢段時期咧，就係真係好緊張嘅嚇，即係闰親咧都好似唔係好吉利啊！大佬呢個大疫情啦，即係呢個台海嘅局勢，儘管尋日有少少緩和 ，OK， 但係都係其實係緊張嘅。中共正在呢個渤海咧，係大規模軍事演習。OK， 有外國傳媒影到話，中共軍隊在大陸有大規模的調動。但係咧，大規模調動不等於佢真的想打嘅。OK， 再較早之前就有消息指，就話想攞呢個台灣軍隊控制的東沙。OK， 南海的東沙。 南海的東沙，我嘅東沙。咁照計，如果佢真係攻咧，你係守唔到嘅。 冇錯， 啲島係守唔到嘅。咁但係人哋話你攞到又如何咧？咁人哋會打翻你轉頭噶嘛？ 易攻難守咯。 你又係守唔到啦。到最胡通，你動員大規模。這個山東號、遼寧號全體艦隊落去咧，咁呢個時候係咪開戰時候？但係係劍拔弩張㗎，而家係劍拔弩張㗎。咁蔡英文以及台灣嘅人咧，其實朝野都睇到開唔開聲，另外一件事就有一種咧，其實就叫不對稱嘅戰力啊！尋日蔡英文講話咧，個6000字裏邊呢個係一個重點嚟㗎，葉國豪。 冇錯，所以其實佢係尋日演講裏邊就講到第三個部分，就所謂個國家安全㗎啦。裏邊就講到係點樣發展台灣軍事嘅力量啦，台灣嘅藍田應該自己做啦，或者係同美國官售咁樣買。武器咁樣，所以我哋啱都講到不對稱嘅戰爭就係咁樣，因為而台灣而家嘅經濟，佢不必要嘢冇辦法養一個航空母艦啊，所以佢點樣咧？佢點樣應付來自中國嘅威脅啦，個解放軍威脅，佢就發展呢啲飛彈啦，反艦艇嘅呢啲飛彈啦，另外一方面係加強。自己的國防，另外一方面我覺得他在演講裏面都講到一個很重要，就是爭取國際的支持。 哦，這樣緊要， 特別是美國啦，或者甚至可以講日本啦，佢的支持是很緊要。同埋咧，假設咧，如果不堪兩岸之間有啲戰爭啦，有啲衝突啦，或者台灣必須要守前面幾日啦，或者甚至一個禮拜啦，先至可以等待。國際的支持嘅，冇嘅話就好危險。即係呢個唔係我個人講嘅，即係台灣自己國防部都係講，好緊要喎。台灣要動員，要增加自己動員嘅能力係好緊要嘅。即係不對稱嘅個戰力啦，對台灣嘅點樣保護住自己嘅安全係好緊要呢件事。 咁事實上係嘅，因為佢作為一艘譽為是不沉的航空母艦呢，假如他在如果大陸真的想要發動武裝攻勢呢，你台灣如果能夠守到呢，即一個禮拜或以上呢，你其實就方便了即日本和美國即和他們的那個救援，所以一路以來美國的重點都是放在發展台灣的那個防衛實力，令到他呢即能夠有足夠的能力呢保護自己。所以當大陸你有啲咩新武器話開發咗啊，又話有啲咩新嘅即係航空母艦啊、空中加油技術啊、隱形戰機呢一大堆嘅所謂新嘅動作、新嘅軍備，咁你咪其實變相咪俾咗個好嘅借口俾即係美國賣啲更加高科技性嘅俾台灣，等佢增大佢防衛能力咯。 喂，即係早排咧好得意噶，就英國咧就有份報紙。就據講就得到份機密文件，就是美國國防部咧就曾經沙盤推演，就推到出嚟咧十年之後咧呢個中美大戰 啊，美國會輸， 美國會輸，而美國係保護唔到台灣嘅。咁咧呢啲出嚟咧到底係佢話係機密文件啊？咁啊，梗係即係話我哋睇唔到啦。咁係真係假咧？即係到底佢係？有時啲嘢係咁樣嘅政治，我話我自己唔掂咧，其實咧 故意嘅， 故意嘅，令到第一我國民有警惕性，個危機感增加， 第二可以問國會攞多啲錢啊嘛， 官火商都有錢賺， 係啊，有錢賺啊嘛，係咪先？ 軍工工業嗰邊一定係，因為你要研發新嘅武器啊，同埋改善技術啊，你擴大咗你嘅嗰個金錢資源咧，咁你開發呢一啲嘅新東西咧，就相對容易同埋豪爽。咁啊，就算你冇咩新嘢搞出嚟，但你原有技術再得到進一步嘅改良。同埋更加精細化咧，咁你已經有可能隨時隨地大陸用緊嘅你第二代嘅嗰啲產品嘅複製，你已經可能去到第七代，即係有錢之後，咁你同佢爭咗五代，咁而佢又大陸嗰個如果用你嘅二代機器、二代模式嚟到發展，你又估得到佢可以發展成為第三、第四代嘅嗰個發展嘅路徑。你要切入去嚼低佢嘅時候，都好容易。 Anyway， 講翻你嘅尋日嗰個演説啦。尋日演説裏邊咧係六千幾字嘅， 冇 錯。咁頭咗喺上一段裏面，我哋提到啦，蔡英文提出咧和平對等民主對話八字方針。OK， 呢個當然係講俾大陸聽嘅啦。第二，佢都提到咧就係、是、兩岸咧就係而家處於個歷史嘅轉折點嘅。咁咧，雙方係有責任咧，謀求長期長遠相處。啊，咁咧就冇講到習近平個名字出嚟嘅。咁係 九二共識都冇。 係啦，九二咁就話係大家都有共同穩定兩岸關係嘅責任。但係冇點名到習近平嘅。咁都係即係俾啲面咧，俾阿老習。咁仲有一樣嘢咧，就根據話會根據中華民國嘅憲法咧。即係處理兩岸嘅關係嘅，咁啊呢個亦都會成立一個所謂修憲委員會，就台灣呢個憲政體制嘅改革咧，係凝聚共識。嗱、呢個咧就比較新鮮喎啊！不過講啲我就好想你解釋一下俾我聽啊。但係咧，仲有一個好緊要嘅，你知而家咧即係提幾多次咧個啲咩字眼咧，好容易揾到啊嘛。佢嗰篇嘢就唔係長六千字嘅啫。咁啊，分五部分啦，提台灣係48次，提中華民國咧係11次嘅，咁啊台灣係多過中華民國好多嘅 ，OK， 咁其實即係我哋都係當大數據咁揾啫，其實有咩意義咧？頭先我講咗呢兩個 point， 根據中華民國憲法處理兩岸關係，就會成立一個憲制委員會。咁同時提台灣48次，中華民國11次，呢啲嘢一紮紮，即係升咗。我成日講嗰個升咗啊！我而家要 group together， 係 what message？ 我諗咧，從幾個方面嚟講啦，第一個方面就係、是、都係民進黨政府蔡英文都不嬲都好強調翻台灣嘅主體性嘅， 係 呢、這個係。一路都係咁樣。第二樣嘢咧，我哋都可以睇得到咧。其實我唔覺得佢係兩岸關係方面有好大嘅轉變，佢都係兩個基礎，一個就係所謂嘅中華民國憲法啦，第二個就係兩岸關係條例，呢個就係法理上邊、制度上邊一個支持，因為同佢2016年嗰陣時係一樣嘅，係冇咩太大變化。哦，同埋咧，啱講到嗰個和平啦、對等啦、民主。對話即係和平，兩岸都需要個和平發展嘅環境啦。當然啦，佢都覺得對話係好緊要嘅，但係佢將對話放喺最後邊，佢都知道係唔容易對話。譬如話跟住北京就覺得你都完全唔承認一個中國或者係九二共識，咁我就唔需要同你對話。 唔係，同埋第一句好緊要啊，係拒絕一國兩制矮化台灣啊！最重要一樣嘢，即係你唔使諗嘅一國兩制呢樣嘢啊。你繼續。 即係其實佢係拒絕一國兩制嘢都唔意外啦，因為佢不嬲都唔希望將兩岸關係定義成一種所謂嘅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嘅關係，因為呢種關係就對台灣不利噶嘛。同埋咧，如果係咁樣嘅話，台灣就變成中國內部嘅一個問題。如果係中國內部裏邊嘅問題，咁台灣喺兩岸關係裏邊始終係一個比較細嘅一個力量嚟噶，佢就冇辦法爭取國際嘅支持。係 不對稱， 不對稱嘅，係咯。所以所以我自己睇到嘅嘢就係佢呢篇演講裏邊其實係延續。之前的一些原則或者重要的一些論點就不是有深的東西，其實都沒什麼必要在這個時間點是挑戰或者是挑戰北京。 還有台灣在這次控制疫情 係成功嘅、嗯。 控制情緒都係相當之成功嘅。 冇錯， 係、只係得四百幾嘅 case 啫。440 個，死人亦都係有限嘅。 個位數字咯， 係、各位。咁喺呢方面咧，佢就好自豪啊！我哋可以向國際伸出呢個援手嘅。 嗯，冇錯。 尋日啊，咁咧即係佢生產埋咁多口罩啦、即係有好多。 咪 MIT、 每日佢咪做到幾百萬個、一千萬個。每日做到一千萬個口罩嘅，去台灣2300萬人啊嘛。 其實大家可以睇到佢今次嘅演講入邊有三個字係不停係出現嘅，即、係共同體呢三個字。 有咩意思咧？ 共同體好有意思喎，佢一方面係講俾台灣自己嘅民眾、台灣人民聽嘅，因為經歷過呢、這個。肺炎啦、所以大家開始去共同嘅體驗啦、共同嘅所謂嘅共同嘅記憶，強化翻台灣人嘅聯同，或者係呢個土地，我哋係一家人嗰種聯同。另外一方面咧，亦因為台灣相對嘅成功啦，係今次嘅肺炎裏邊嘅嗰個防範肺炎，所以佢係希望可以參與國際社會。所以佢依個共同提議都可以，一方面係對台灣內部講啦，一方面係對國際社會講咯。即、係台灣好希望可以喺國際社會裏邊多啲參與，或者多啲幫手多啲幫手宣傳台灣嘅經驗又好啦，或者提供台灣嘅醫療資源都好嘅。 哦，咁實際上係嘅喎，因為台灣喺呢方面嘅表現咧。佢其實係扮演緊一個即係相對負責任嘅國際社會成員嘅角色。 冇錯， 因為如果我哋追源溯始咧，即係世衛其實好早已經收到台灣發出嘅預警咧，但係世衛唔理啊嘛。咁而縱然即係台灣係冇咗一個正式嘅觀察員身份參加世貿世界衛生組織嘅有關會議，但係佢都盡一個即係所謂國家應或者一個社會應盡嘅嗰、那個。角色就是發出警號，他做了。跟住第二樣嘢就係、是，即係佢抗疫成功之後咧，即係佢真係想嘗試係分享佢嘅抗疫經驗，亦都真係輸出咧，即係一啲有質量保證嗱，呢樣嘢好關鍵啦，質量保證嘅醫療物資，嚟到咧係去支援其他國家。咁呢一樣嘢相比即係大陸，你送咗好多，但係咧你嘅質量咧。是不穩定的， 同 埋第二樣嘢就係台灣冇要人感恩，但係大陸咧就要人咧歌功頌德去感恩， 係 又要拍片又要登報， 係 總之咧就然之後咧就大羅大鼓咧 又出 fake news 啊， 咁於是咧咁嘅情況就喺外交上嘅嗰個手腕，邊個咧係暗地裏施仁義而不求回報？而邊個咧係明目張膽咧係要求回報，但係好不幸。他送出去的東西除了質地有問題之外亦都是要收錢 是是是 意大利政府就出聲說回喂你那些不是捐的我們給了錢的、這些凡此種種即如果看了我們華人傳統的道德來說呢就是你行善事呢你就不要大張旗鼓如果不就沽名釣譽 還有第二樣就不忘報 是的還有第二樣就是你那些東西要給到人真的要救到命用得著但你那些是救不到命又用不到、然後還要罵回人轉頭扯到你都不懂用、又或者是照你外交部長過來你不懂用在那裡做什麼收回、喂大哥有啲霸道啊，壓榨 啊！我都提到北京係希望係利用今次嘅疫情咧，增加佢嘅國際影響力啦，或者影響。 但係佢適得其反啊，因為你係君子咧，你真係君子嘅時候，你做法唔同啊嘛。點啊，葉興有咩？ 葉國豪啊，佢係想增加國際嘅影響力啊嘛。啊，有啲外國傳媒都講話，今次係中美呢個輝嚟噶嘛，一個好大嘅輝嘅影響啊嘛。咁咧就喺中共壓力之下咧，台灣終於喺今次嘅即係今年嘅世衛大會，即係 WHA， 唔係世衛組織啊，世衛大會係冇機會參加嘅。啊！冇機會參加，儘管台灣在抗疫防疫方面做得相當之出色，可能係應該係全世界最好的啦，做得最好的佢個個案仲比香港少嘅。台灣是少數國家或者你可以話地區啊之類咧，就係、是。學校如常，你想不上學就難了、在台灣。 現在都 快好。 咁即係台灣人條氣係咪真係好唔順咧？而呢個好唔順咧，就令到阿蔡英文喺尋日咧裏邊講啦，喺未來四年要爭取同國際組織強化友邦嘅合作，咁啊深化台美、台日同埋台歐嘅夥伴關係。 我諗都係嘅，因為對台灣人嚟講啊，佢係希望係受到國際嘅承認或者尊重嘅。特別唔單係今次2020年嘅肺炎啦，其實從沙士嗰陣時到而家都係咁樣。所以其實對一般台灣民眾，就算佢係唔關心政治，都唔了解國際嘅情況，佢睇到原來台灣參與國際社會，或者係講到公共衞生嘅時候，要經過北京喎。佢嗰種心情、嗰種感受，其實係負面嘅，係感受得到嗰種被打壓嗰種感覺。所以點解係台灣係過去咧？係希望係台灣嘅護照上邊又加個台灣，或者咧希望咧係中華航空。唔好俾人以為係 China Airlines， 我應該要改名啊 ，Formosa 或者台灣 Airlines。我覺得呢種係必須要從呢個角度嚟了解啦，先至可以解釋得到。佢未必係追求佢個所謂嘅法律嘅態度或者咩，但係其實佢係唔願意佢撈亂曬。我就希望在國際社會上面獲得更加多的尊重。 咁提過，因為其實阿葉兄你講咗好重要的嘢，就是台灣過往都因為被中國呢一個名咧係捆綁住，變咗活在中國的陰影之下咧，就令到佢冇辦法突出到自己嘅本身嘅特性， 或者主體性。 係啊，嗰個所謂主體性。咁而家係借助呢一個難得嘅機會咧。佢可以利用到大陸自己本身制度上的各種弊病，而大陸亦都因為自己的錯誤咧，搞彎咗國際關係咧，係釋放了一個很好的空間咧，俾台灣好好地經營。咁於是令到即係、就是、我哋對於所謂認同，即係如果認同嗰度，即、就、係、是、如果你一講中國的時候，係咪必然一定諗起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咧？大家而家開始諗，其實我哋仲有個中華民國。甚至即如果大家有看 Facebook 的話咧，就已經見到咧，國內喺武漢已經有啲民眾咧，係響南京嘅空軍基地嗰邊咧，就舉咗 banner 咧，就係熱烈祝賀蔡英文民選總統當選。呢啲係自殺行為嚟嘅，但係佢哋都覺得咁做 好危險。 咁啊，基本就好危險嘅。但係亦都見到咧，即係大陸嘅老百姓咧，如果你真係開放新聞俾佢哋睇下台灣選舉。如果你接觸下台灣本身咧，佢哋言論嘅話咧，其實我諗好多人會寧願迎回歸咧中華民國，即係中華民國翻大陸就好過即係直頭係即係繼續屈住喺台灣。我隨時隨地即係呢一個對共產黨嚟講，係佢哋花得咁多氣力想要抹殺嘅嗰、那個即係台灣嘅聲音，即係嗰個身份。即係嚟到一定要將佢矮化咧，其實變相一下子係打破曬。 所以我好非常之同意，就一直同意今天嘅題目，佢真係好重要。即係經過2020年啦，我覺得台灣嘅認同或者所謂嘅共同體呢種感受會增強。但係咧，對蔡英文政府嚟講，將來嚟緊嘅四年都係好多挑戰嘅。 我同意。 譬如喺邊方面嘅挑戰？ 譬如話我自己就覺得係演講入邊佢講緊台灣嘅經濟，因為你始終四年之後。面對就係一次嘅總統大選，其實唔需要四年啦，兩年三年就睇得到。如果台灣經濟 係啊，可能係半年。 如果經濟唔搞得唔定嘅話咧，係分分鐘分分鐘會影響到下一次嘅選舉。特別係台灣嘅產業啦，今次如果係全球嘅產業鏈重新重組之後，台灣呢啲未？或者很多台灣的商人從內地回到台灣，台灣的環境、台灣的整個的投資的環境 ready 未？或者台灣的產業的下一步，如果而家內地用翻啲自由行或者呢方面的工具嚟打台灣，台灣 ready 未？所以我覺得呢啲嘢都係全部都係對蔡英文政府一個挑戰。 嗱，挑戰咧係好多嘅，不過個環境咧，政治經濟環境似乎。是對台灣有利的，咁呢個樣嘢不如我哋唞陣，翻嚟詳細討論一下。 好 啊，咁啊，我哋嗰個轉數快啊，6809941，6809941，咁啊，多謝觀眾提醒啊，咁啊，記得 CLS，CLS， 俾 comment 我哋，要有啲 comment 嘅 ，OK？ 你哋睇完之後一定有你哋嘅睇法嘅，同意或者唔同意都好啦。 L like 我哋。第三S 即係話 share 我哋嘅節目或者 subscribe 我哋嘅節目。OK， 冇錯。 The more the better。OK， 我哋係需要你嘅。記住，我哋係需要你哋嘅支持嘅。我哋唞陣翻嚟討論啊，台灣未來四年嘅經濟前景挑戰會係點咧？咁台灣問題亦都唔係一個孤立嘅問題，就算中共啊，即係有啲將領啊，都要承認台灣唔係內政問題，係一個國際問題，絕對要係同美國佬李海洋咬手瓜打交道。第三。台灣問題亦都影響到香港嘅，而家係應該可能係有史以嚟最大規模嘅一次互動。 隨時我哋同台灣嘅聯繫當為同境外勢力啊， 係啦，仲今晚咧就依個國安法港版本咧提出嚟啦，即係佢而家唔係話外國勢力，係外部勢力，即係包括埋台灣，佢又唔覺得外國啊，咁你可以挑戰翻佢啊嘛，咁台灣係咪外國？ 一中原則之下， 係你梗係唔係外國啦？你夠膽講，即係以前嗰個咩香港創科局嗰個局長叫楊咩啊？ 楊潤雄，唔係楊偉雄。 楊偉雄啊嘛，人哋問佢有冇外國居外地居留權啊嘛，其實佢係一定有台，佢台灣人嚟㗎。 嗯，我知。 佢一定有台灣居留權，你怕咩講俾人聽啫？嗰個唔係外國啊嘛，你夠膽話係台灣？你夠膽講你話台灣係外國啊？呢樣嘢。 政治唔正確， 係啊！ 佢講唔講，但係佢實質上當你係嘅，好似當時香港啲記者咧，佢又基本上當你係境外記者咁啊。實際上處理嘅 境外就用境外呢種， 境外用境外呢樣嘢啊。Anyway， 我哋唞陣翻嚟再傾。嗱，留言啦，等你留言噶，等你 like 噶，等你 share 噶，等你 subscribe 噶 ，please do。 會唔會好咧？好掛住佢哋啊！係咯，嗰度要鬧啲啊！暫時唔好會啊，將佢哋帶翻屋企咪得咯，一於帶曬佢哋翻屋企，慢慢談啦。